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一行六人顺利地进入城中，尽管现在天已经黑了，但索托城却像是刚刚睡醒一般，甚至比白天更加热闹。街道两旁所有店铺都是灯火通明，一些只有在晚上才出来营业的小商贩们也纷纷找到自己最习惯的地方，卖一些小吃或是一些小物件之类的东西。唐三和小五虽然也在索托城中住过两天，但并没有在晚上出来过。唐三还好一些，小五却兴致勃勃地四下看着，看到一些有趣的东西就悄悄地凑上去多看两眼。要不是唐三始终拉着他，说不定早就已经走丢了。朱竹清依然一脸冰冷，似乎外界的一切都和他没有半点关系似的，目光始终停留在自己面前的弗兰德身上，并没有被外界影响半分。戴沐白眼睑内敛，显示出了他沉稳的一面，样子几乎和朱竹清一模一样，只是他的脸上少了那层冰霜，一切都表现得很自然。而马红俊，他眼睛就有点不够用了，虽然他没有像小五那样对什么都有兴趣，但是双眼却是滴溜溜的乱转，目标都是街道上女人们身上最有特征的位置。下到六岁，上到六十，马红俊的眼睛几乎都不放过，一旦看到身材丰满一些的，立刻就是大吞口水。幸好他在队伍的最后面，其他人并没有发现他现在的样子。这时弗兰德突然停下脚步，看了看天色说道， 还有些时间，你们跟我来。 弗兰德带着五人走进了街道旁一家不起眼的茶铺之中，六人围着一张圆桌坐了下来。弗兰德要了六杯最便宜的茶水，小五看着面前那满是茶叶沫的茶水直皱眉头。 院长，我们的第一堂课不会是在这里上吧？ 当然不是，你们上课的地方在那里。 一边说着，弗兰德抬手朝外面指去，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唐三看到在距离茶铺不远的地方有一片高大的建筑物，从他们这个角度只能看到那个建筑物有着近百米的高度，巨大无比，在夜幕之中显得极为深沉。在那巨大的建筑物中隐隐有着光芒闪烁。 院长，第一天就让他们去那里吗？ 记住，你们都是怪物，不是普通人。既然是怪物，就要有怪物的修炼方式。你们的武魂都不同，各自也有属于自己的修炼方法。学院能教导你们的，是如何更好地运用自己的武魂，帮助你们获得更好的魂环，拥有更多的实战经验，尽可能开发出自身的潜力。剩余的就是关于武魂的各方面知识，以及大陆上魂师的情况。在这所有你们需要学习的东西之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实战经验。同样的等级和实力，实战经验的多少将决定胜负的关键。只有通过不断的实战，才能尽可能地提升你们在战斗中的应变能力。所以你们的第一课就是实战，而那个地方就是你们的课堂。类似于这样的建筑，只有主城级别的城市才能拥有，它的规模可以说是一座城市甚至是国家强盛与否的标志。这样的建筑就叫做大斗魂场，并且会以所在的城市命名。因此你们眼前的这一座就叫做索托大斗魂场。所谓的大斗魂场，就是拼斗武魂的地方，也就是魂师对战的所在。不论是天斗帝国还是星罗帝国，都有这样一种说法，斗魂场决定国家的兴衰。 院长，魂师不是最高贵的职业吗？为什么还会有大斗魂场这样的地方？ 这样像耍猴一样给人观看武魂比拼算什么？ 不，你错了。虽然我也不喜欢大斗魂场这样的所在，但我却不得不承认，大斗魂场绝对是体现魂师价值的一个重要场所。你把它想得太简单了。大斗魂场有着属于自己的完整体系，而且也可以说是一方特殊的势力。它由全大陆最有名望的七大魂师家族联合创立，并不隶属于两大帝国或者武魂殿，可以说是一个第三方势力，富可敌国。在大斗魂场内成名的魂师，在整个国家都将成为耀眼的明星，不但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还能够获得极大的名望。而且大斗魂场是一个相对公平的地方，在这里即使你杀了某个大家族的传人，也不需要担心被报复，这就是它的公平性。武魂的等级是一名魂师实力强弱的标志，魂环更是最好的表达方法。但是这却并不能代表一名魂师的真正能力，只有通过自身努力从大斗魂场中得到的称号，才是自身实力最好的体现。任何级别的魂师在进入大斗魂场之后，都只能用斗魂二字来代表。获得第一场胜利后会得到一枚徽章，之后每获得一场胜利就会有一定的积分，积分达到一定程度，徽章的等级提升，这枚徽章就是大斗魂场等级的象征，而且是全大陆所有主城通用的。徽章等级高的好处极多，我就不详细解释了。徽章的等级按照矿物的品质来区分，最低的是铁徽章，也就是铁斗魂，向上依次是铜、银、金、紫金、蓝宝石、红宝石、钻石，一共八个等级。我给你们的任务就是在毕业之前至少拿到银斗魂徽章，明白了吗？不要以为获得银斗魂徽章是件很容易的事，慕白和红俊已经在这里参与了一年多的实战。慕白，你告诉他们三个，在这里徽章级别提升的要求是什么，还有你们的战绩。 我是29级的时候开始参加索托大斗魂场博弈的，一共进行了56战，目前战绩是29胜27负，目前积分为2。从铁斗魂提升到铜斗魂需要积分100，每获得一场战斗的胜利会得到一个积分，但是如果输掉一场战斗也会相应的扣除一点积分。如果连胜场次超过5场，那么每再连胜一场积分将直接增加10，连胜超过10场再胜一场增加100。哪怕是积分达到铜斗魂成功进阶，但只要积分掉下100，也将被取消铜斗魂的资格。铜斗魂提升到银斗魂需要积分1000，铜斗魂之间的战斗每获胜一场将得到10个积分，输一场也是减掉10个积分，连胜获得积分的比例和铁斗魂是一样的。 慕白，以你的实力才29胜27负吗？这怎么可能？你的武魂应该是兽武魂中很强大的存在了。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大斗魂场可不是那么好混的地方。这里的博弈有3种方式，一种就叫做博弈，是切磋性质的，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规则，按照等阶分组进行，或者说是按照魂环的多少来进行分组。一旦你多了一个魂环，那么你只能参加下一组的博弈。我29级的时候连胜4场，眼看就可以开始拿到连胜的10倍积分时，实力却提升到了30级，获得了第3个魂环。之后我连败10余场，积分成了负数。同样是3个魂环，30级的我对付38、39级的对手怎么有可能胜利？想要在这里获得连胜，除非是29级参加一段时间的博弈，等到了30级之后暂停参与，到达39级之后再进行博弈才有可能。但是我们的目的是实战，自然不能那样做，我的战绩自然也就差了些，积分还不如胖子高。 我到现在是33战21胜12负，9个积分。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先过去吧，其余的情况到了现场我再一一告诉你们。 结了茶钱， 一行六人走出茶铺，向索托大斗魂场走去。离得近了，大斗魂场带来的震撼感更加令人吃惊。在唐三和小五刚来到索托城的时候，他们没有来过索托城的这个方位，所以并没有发现在这座城市之中居然还有一座如此宏伟的建筑。索托大斗魂场整体呈椭圆形，高度达到了120米，内部分为一个主斗魂场和24个分斗魂场，可以同时容纳观众6万人，其中包括100个贵宾包厢。这里不但是魂师切磋交流的地方，也是各方势力展现自己实力的地方。一边向索托大斗魂场走，弗兰德将斗魂场剩余的一些情况简单地告诉了唐三几人。 在这里，斗魂分为3类，一种是博弈，也就是相互切磋，禁止下狠手杀人；另一种是生死斗，用来解决不可调和的争端；最后一种是对赌斗，由大斗魂场为裁判，赌斗双方派出同样数量的魂师进行比赛，最后的获胜者将得到赌约中的一切。赌斗首先就是生死斗，许多贵族宗族在彼此出现巨大矛盾的时候经常会使用这种方法，而比赛的形式则也是3种，1对1、2对2和群战。其中群战双方的人数协商规定，按照大斗魂场的规矩，一般都是在7到10人这个限制之内。 众人走进大斗魂场，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巨大的石碑，上面雕刻着密密麻麻的名字。 这些名字都是在斗魂战中的死者。再往前走就是报名处了，大家自己过去吧。 在这里进行斗魂报名十分简单，只需要填写一张包括姓名、年龄、出生地、5魂的表格，就可以领取最初的铁斗魂徽章。当然，注册还需要每人支付10个金币作为注册费用。同时还进行了类似于5魂殿那样的魂力测试，确定了各自的等级。 每次前来参加斗魂的时候，都要先进行魂力测试，以确定参赛的对手。大家抓紧时间。 唐三、小五和朱竹清各自完成了自己的注册。令唐三印象深刻的是，在他们注册的时候，负责注册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因为他们年纪小而耻笑，或者是流露出任何吃惊的表情，始终都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办公的速度也极为迅速。从这简单的细节就能看出，这大斗魂场绝不是一般的所在。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